好，那么两位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啊梳理一下关于艺考的准备。那同时呢，也要和大家预告一下，在这个12月9号，也就是周日，这个周日的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呢，也将推出第三场备战艺考的网络直播活动。在这次直播活动当中呢，将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啊这些院校在内的招生负责人做客视频直播间。那么针对2019年的各校的艺考政策呢，为我们的家长和考生进行解读和分析，同时呢，还有高考专家为大家来详解这个志愿规划。到时候呢，您不用出门就可以呢实时的提问留言，到时候专家也会为您做及时的解答。关于呢怎么样来收看啊这次直播，我们可以呢通过电话来了解直播的地址和活动的详情，400-650-7766，400-650-7766。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网络直播的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哈，也可以咨询我们今天到场的赵宏凯校长。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哈，马上就要美术联考了，就在这个周六，我想现在的这个美术生们现在应该是，哎呀，厉兵秣马，就差这个一哆嗦了哈。那我们先请这个杨佳琪呢来给大家说说，到了考场上啊，参加美术联考应该注意些什么？ 其实北京的联考来说，相对来说要容易很多，考生不用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这两天可以多研究一下近些年的考题，把这些题呢画一画，主要可以以画小稿为主。另外就是可以按照步骤，绘画步骤来提前准备好我们绘画工具，提前确认好考场信息。 这些就可以了哈。 对， 那么所有的一些什么美术功底啊，我想可能日常的都已经该准备的就准备了， 是 吧？ 是的。 那么考场上考场这两天只需要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好，那当年你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在考场上发挥的如何？ 当年其实我也是就是复读了2年，参加了3次高考。那我其实是对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我也是心里其实有个谱了。北京的联考比校考来说要容易很多，所以呢，在这方面，大家可以放轻松，然后，在考场上，就是我们拿出平时的，这么一个状态来考试就可以。 好，那么可以看得出来杨佳琪的这个毅力是真足啊。好，这么多次的考试哈，我觉得足够考验这个考生的耐心和毅力了。那也请这个赵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考生艺考的考生怎么样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时也参照一些录取规则，来定位自己的校考目标。因为大家都知道联考过后，比如还有一些其他艺术类都可能这些院校会有校考要继续参加考试， 对对对， 是吧？ 首先在说咱们这个校考之前呢，我先想给咱们联考的考生提个醒，因为咱们最近的一次考试咱们联考，12月8号呢咱们联考，今天呢咱们打印一种考证。联考证呢需要注意的一项，首先给大家提醒的一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考点一定要选对啊。这一点呢，我怕咱们有的同学呢可能会忽略的，尤其是咱们首师大这个考点，它有两个校区，一个是咱们的这个首师大三环花园桥附近的这个主校区，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那个首师大的东校区，在白堆子这儿，所以说呢，这样呢，我先想给咱们参加联考的同学提这样一个醒， 以前肯定有错过 的，以前因为咱们以前呢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然后呢，咱们再说这个校考，我们知道呢，咱们北京的这个美术生考试啊，它分成校考和联考两个情况。 对， 联考呢是咱们的一个最基本的入门考试，可以说是， 相 当于呢作用呢可能相当于跟咱们文化课的这个会考水平有点相似。刚才杨佳琪也提到了，它就是一个水平性考试，是我们参加更高考试的一个最低的门槛。 敲门砖， 敲门砖，就相当于咱们拿到一个毕业证了，但是呢，咱们知道呢，咱们北京的这个美术啊，不仅是咱们美术了，咱们所有的全国的美术的高校，它在录取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有的高校呢，可能只需要你有联考成绩就可以来录取了，但是呢，有的高校呢，它是需要有咱们的校考成绩，不仅仅是有联考，但是你要想参加它的校考，前提也是要参加咱们北京的联考，拿到联考合格证，才能去参加咱们的校考的。 那有的这个心大的考生和家长，这次忘了。那就不能够再报考艺术类院校， 对 吧？ 如果咱们拿不到北京的联考合格证的话，校考是没有资格参加考试的。 那如果说拿到了联考的合格证，其实 如果你报的学校不需要校考的话，你直接在志愿填报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其实呢，咱们有的学校呢，它是不需要咱们参加校考的。哎，这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是把联考过了，拿到联考的合格证了，那么我们可以下一步就专心去准备咱们的文化课。 对， 然后文化课哎考完了，等咱们明年的6月23号高考一出分，那会儿呢，咱们就可以来安心填报志愿就可以了。 那我们所说的要根据，比如说相应的录取规则，指的是这一点吗？还有其他的吗？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高校的录取的，尤其是咱们艺考生的录取呢，相对来说比文化生呢要复杂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同层次的院校，它对这个文化和录取的规则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呢，我在这儿呢可以把咱们常见的几种录取规则跟咱们家长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咱们的艺考生的录取呢，规则上呢有这么几种基本形式吧。第一个基本形式就是咱们的校考合格了，专业课合格了，按照专业课过关，文化课由高到低来排名录取。这样的学校呢，一般呢它是对咱们专业课的要求不是太高，它要求你专业过关就可以，更侧重的是咱们的文化课理论课这一块。这是第一种方式，就是专业课过关，按文化课高低由高到低来录取。第二种形式呢，是相对来说对专业课要求比较高了，文化课的要求相对是比较低一些。 那文化课是也是过关 的，文化课呢它就是有也是画一条 线 上线，文化课就可以了。 过线 重点来看咱们专业课水平的高低，按专业课高低来录取。当然还有第三种形式，就是咱们文化课和专业课按照一定的比例，然后把文化课和专业课总分相加，然后由高到低来录取。当然还有第四种形式，就是咱们不需要校考，只有 联 考，拿联考成绩就可以来参加咱们这个高考录取的。这是录取形式，主要有这么几种形式。 其实看到这些录取形式，自然就把考生分出队来了。 对对对， 是吧？ 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在选择这个校考的时候，可能呢，我们考生们就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我们最终的那个高考目标，来确定自己的这个校考的选择了。如果我们的文化课相对来说比较学的比较扎实，文化理论基础比较好的话，那么如果我们专业课也比较好，那么这时候可能我们就是选那种文化课和专业课 相 加，这时候我们就都有优势了。如果我们的文化课相对来说比较底子薄一些，专业课学的比较好，那么我们在校考选择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去侧重那些对专业课要求比较高的学校， 专业排序的， 我们是有优势的。还有当然文化课我们如果比较有优势，专业课比较基础薄一点的话，可能就重点去选择这样的学校，按照文化课高低来录取的。所以说这是我们选择校考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吧。 那可不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目前文化课排序的有哪些这个高校，那么通过专业课来排序的又有哪些高校呢？就这几种形式。 其实就高校来说呢，它还得看具体的专业。具体的专业是不太一样的。一般呢，我们像我们这个对专业要求比较高，像我们的绘画呀、设计呀等等这样的专业，一般的情况下它是按照这个文化课过关，或者是文化课专业课加在一起来录取了。像我们一些艺术理论类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它呢就相对于对文化课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同一个学校它不同的专业录取规则也是有所差异的。 那我问问杨佳琪，央美就是你考的是那个什么专业，当初是按什么来排序的？ 我当年是考的是建筑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的建筑学院，它也属于设计一块吧。当年我考的时候，它是先是按专业课，先考的专业课，然后专业课有一个排名，它会有一个这个一个过线的一个圈儿，然后你过了线之后，就可以按照 文化 高考对文化课的大排名录取。 那当年佳琪应该按照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方式， 对 啊，这个央美的建筑学院是通过这个来录取的。那具体的比如说这些录取规则就可以看你喜欢哪所学校， 看一下咱们 它是怎么样录取的， 招生简章具体的录取规则是什么样的，不同的专业它也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再翻回来看。 对对对， 因为这个你也得看自己分儿，是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两厢的，看从哪个角度来匹配，哪个能匹配上，那么你可能就会相应的去报考哪所学校。 对对对， 这是呢按照录取规则呢和我们考生的实际情况就指的分数了，来确定自己的这个定位，也就是你校考的目标学校哈。 对，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吧。 想问一下赵校，如果考虑就业的话哈、啊嗯、是不是要优先考虑北上广的这个学校？ 其实这样的就是不仅仅是就业的问题、 嗯、 我认为首先在就业之前，我们得先把自己的这个考虑就业，首先得先把自己的这个专业课大学要学好、嗯嗯、 学好， 因为我们将来呢就业可能得拿着自己的真本事去就业了。 嗯， 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选我们这北上广的一线城市。 嗯， 为什么呢？首先呢，从教育资源上来说，哎，我们的教育资源，我们的一线城市相对比较集中，比如说像咱们、 嗯、 艺术类专业的一些名校， 嗯， 像我们知道的国美、清美，这都在咱们的北京了， 嗯， 央美、清美都在北京了，而国美呢是在咱们的杭州，也是准一线城市了， 嗯， 对吧？所以说这些学校呢，我们知道从师资上、从硬件上、从软件上各个方面，它都有一定的优势在当中。 嗯， 在这方面呢，我们能够在自己的上学期间把自己的这个专业课各方面都学好了，对于将来我们的就业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另外呢，就是这些名校呢，我们知道将来就业，就业的资源，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将来的我们这个圈子，很简单的说、 嗯、 就是我们的校友圈啊等等、 嗯、 对吧、 嗯、 这样的一些名校呢，它将来在我们的圈子上、就业上、人脉关系上，可能也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帮助。 嗯，那这样一想，北上广这个圈子、 非常有优势， 还是要有优势哈。 另外呢，就是像咱们艺术类的、 嗯， 我们说艺术呢，可能对于什么时候、什么样、什么情况下才能去搞艺术呢？一定是在我们的一个、嗯、温饱节的得到解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啊、人力啊、 嗯、 物力、财力去追求艺术的更高的品位的追求。 嗯， 所以是这个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北上广的就业呢，也应该是有优势的，因为毕竟我们北上广从经济水平、 嗯， 另外呢，从我们的文化水平，像我们在定位上，比如说北京，我们可能就定位在了我们的文化中心了， 嗯， 对吧？而我们的上海呢，国际交流中心呢， 嗯、 可以这样的一个可以得到更多的。接触到更多的专业人士，可以得到更多的与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呢、啊、先进艺术方面的一些交流、 嗯、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同学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不管是在上学期间还是在就业的时候、 嗯、 去考虑我们的一线城市了、 嗯、好，说到这个定位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是报考综合类院校的，比如相关的艺术类专业呢、 嗯、 还是说像这个杨佳琪似的就报考这个美术类院校高校？ 其实呢，我们综合类艺术院校和美术类这个高校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认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专业类的那种高校呢，它对专业程度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专业高校。 嗯、对。 啊，而综合类的院校呢，他们在咱们这个艺术专业呢，只是它其中的某一个专业之一，可能在实力水平上来说，相对来说它可能综合实力比较强，但是在专业水平上来说，还得是我们的专业高校了。 嗯， 所以说看我像我们将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对， 如果我们想在专业上呢有一个更深的去研究，将来呢能够在专业上能够走到一个更高的程度， 嗯， 我们还是建议选择我们的专业类高校。 对，嗯，那佳琪，像你这个建筑学院哈、嗯、你学的这个专业将来的就业方向在哪儿啊？ 其实现今啊，我们国内对于空间的设计其实需求还是很大的，就包括一些我们比如说房子要装修，然后一些那个店面的设计等等，这方面可以选择自己去接一些这些项目，也可以选择进设计院等等。 嗯嗯，有没有了解到，如果我进了一个综合类院校的，比如说建筑设计，和你们的就业方向会有不同吗？ 其实就业上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但是就对，但是综合类院校呢，我觉得可能在学习大学这几年哈、 嗯， 可能就是更综合一点、 嗯， 就是我可以认识到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人，对， 嗯、 然后可能。可以让自己更横向发展吧。 嗯，那可能到了就业的单位之后，可能在这个专业上就会看出一个是更精细啊，还是更粗放一点， 嗯、 是不是？ 对对对， 嗯，那个时候可能在实际岗位上，你的工作业绩会体现出来哈。 是的，是的。 嗯，好，那个大家呢，如果在这个定位校考、目标院校这方面啊，还有什么相关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的问题，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在12月15号哈、啊，我们还有一场艺考通关的讲座，那个上面可能关于这方面会介绍的更多一点。 对， 12月15号呢，我们会在咱们清华学校的望京校区呢有一场艺考的通关讲座。 嗯， 在讲座现场呢，我们会邀请我们一些美术类专业的老师来给大家呢，就一些艺术院校的他的校考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做一些指点，做一些指点 方向哈， 对方向做一些指点。因为咱们知道呢，不同的学校呢，它对专业课的要求可能也不一样。不同的专业，比如说咱们说咱们这个美术类的这几门专业课，素描啊、速写呀、色彩啊，可能要求是不太一样的。 对 啊，你比如像咱们比较熟悉的像北京工业大学这样的学校，它可能对设计的要求就比较高一些，对吧？所以说咱们会在12月15号咱们望京校区的那个讲座当中，会有咱们的一些专业老师来对咱们这些不同的院校专业课的要求做一个指导。 嗯， 同时呢，咱们也会有专业课老师对咱们的现场的同学的一些画做一些专业性的指点， 就是可以拿过去， 哎、 是吧？ 可以就拿去过去，咱们有现场评画这样的环节。 嗯， 所以说呢，如果咱们有这一方面想了解这些信息的家长和同学呢，可以拨打我们的400-650-7766热线电话去了解一下，预约一下咱们这个讲座。 嗯， 可以去现场呢听一下咱们这个讲座。专业人士的一些指导。 对，那同时呢，在12月9号呢，也就是这个周日的上午9点呢，教育面对面呢，还有一场备战艺考的网络直播。届时呢，会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的招办负责人呢，做客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呢，做这两所高校相关的艺术类专业的一个解析啊，给考生来分析。同时呢，也有高考专家呢，为大家来详解这个艺考类专业的志愿规划。那么大家呢，了解这个直播的地址和活动的详情呢，也可以拨打400-650-7766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刚才赵校也说了哈，在15号的那场通关讲座上呢，有这个老师啊，画室老师来给大家来具体的讲解。有很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这个听众哈，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呢，现在我们讲的是艺考了，马上呢周六要进行这个联考，那么别忘了联考只是一个敲门砖，过了这个成绩之后，我们要准备一些学校的校考，我们稍后呢广告之后也会给大家呢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校考前后的这个学习规划，关于专业课、关于文化课的这个时间如何来分配，我们请赵校长呢和杨佳琪同学呢来给大家呢做一些更为深入的讲解。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您可以在上面留言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在下半时段节目当中呢来给大家进行解答。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金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 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FM 1073，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阴，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山区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度。总的来看，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左右，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度。天气寒冷，外出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明天以阴为主，能见度还可以，比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好，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北京市2019年美术类专业统考将于12月8号举行，各艺术院校的校考也开始被摆上日程，美术生将进入全面备战期。近几年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艺考面临的形势越发严峻，现如今艺考人数止跌反弹，校考院校持续减少，联考成绩的含金量增加，但联考上线率高，录取率低，补录情况少，考题越发灵活，改卷也越来越严格，联考难度系数加大。如何做好考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教育面对面今天与您一同关注。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教育面对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在上面留言关于艺考的话题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教育面对面收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京华学校全日制校长赵宏凯，以及京华学校2015届毕业生，目前就读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四同学杨佳琪。两位嘉宾呢，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有关艺考的话题。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片花介绍了啊，在这个周六，美术联考就要进行了，那我们北京考生呢也要特别注意，今天呢是打印准考证的时间，大家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来打印自己的准考证。12月27号开始呢，考生可以查询美术统考的成绩，同时呢，本科高职以及高职单招的合格分数线呢也将适时的公布。那么大家要记住这几个时间点，在联考过后，也就是第二天12月9号周日上午的9点呢，教育面对面也将推出第三场备战艺考的网络直播活动。届时呢，我们会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给大家呢，讲解2019年两校的艺考政策。同时呢，也有高考专家来为大家讲解志愿的规划。大家呢，足不出户啊，就可以进行实时的提问留言，现场专家会给大家做及时的解答。如果想要获取本次直播的地址和了解活动的详情，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

这个呢我们还得看具体的每个学校的招生简章了。 嗯， 有的学校呢它会在我们的几个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会分别设置考点。 嗯， 但是也有的学校呢明确说了就只在第一个城市设考，就是这个我们学校的所在的校区设考点。 嗯， 可能咱们北京的一般的学校呢它都会在北京设考点。 嗯， 那么具体到哪个学校今年会不会设，因为它政策有可能会调整，所以说还是提醒我们的同学和家长呢，要及时去登录咱们校方的官方网站去查询一下。 嗯， 这个呢一般情况下咱们这个官方网站呢会在咱们的校考联考结束之后就会更新咱们的招生信息，一般都会公布的。 嗯，还有就是每所高校它的这个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在校考的时候，比如说考什么，可能每所学校的风格不太一样哈，会各有侧重。那么这一点上，我们考生如何来了解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方面呢，就要看一下咱们这个网站上学校的一些校考的具体的专业课的要求。 嗯， 其次呢，刚才佳琪同学也提到了，我们看一下以往呢它的一些考题试卷是什么样的，有什么要求，有什么风格特点。 嗯， 当然第三个呢，我还是认为也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像佳琪这样的一些学长 啊， 去了解一下咱们每个学校当初他们在备考的过程呢，应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没有。 对， 想通过多方面渠道呢去了解一下学校对于专业课的一些特殊要求是什么样的，这对于我们后期的这个校考的备考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像15号的这个艺考的通关讲座，有没有像佳琪这样的艺考的学长去参与呢？ 会有的。我们每年呢都会请咱们清华学校毕业的一些优秀的咱们的艺考的学长呢，来提供咱们学长援助。他们会结合他们当年备考的一些经验，来给咱们今年的同学们提供一些备考的指导。结合他们所在的学校所在的专业目前了解到的一手信息，去给他们在选择这个校考学校以及校考专业上能够提供 一些指导， 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那么这次节目的机会，我们就先听听佳琪说说央美吧。就是这个校考的时候他可能更侧重的是什么，也就是央美这所学校他的这个特点或者他这个性格特质是什么。 其实央美吧，就是也是根据不同的专业，然后侧重点同时也不一样。像造型专业还有设计学院，他们对这个专业课的要求其实是很高很高的。但同时对文化课的要求会相对来说低一点。建筑学院呢，还有人文学院这种艺术理论知识呢，它这种专业它的文化课要求其实是将近一本线或者一本线之上了。 嗯 啊，那同时专业课就是稍微会弱一些。只要进了它的这个一个排名之内，那我们就可以在高考的时候报考这些学校。对，其实央美每一年它现在的校考也在不停的变化，同时它这个专业课的命题其实是越来越灵活了，让我们所以其实对于考生来说，要把我们的基本功一定要打扎实。这个时候，因为无论它怎么变题嘛，我们都可以随机应变了。 好，这是给大家的提醒哈。来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的问题，想提问给杨佳琪的哈。说的我的意向学校也是央美，想问问你当年文化课考了多少分，是怎么复习的？ 是这样的，是我当年是因为我是一共参加了3次高考，然后前两年是以理科生的身份来参加的，然后最后一年呢，也是因为当年央美的这个招生这个情况的变化，所以我转成了文科。 哇，你真不容易，你还转了一下。 对，然后在文科这一年，我考了是557分，是接近一本线的这样一个分数。对，然后在文化课复习上，我觉得还是要合理分配时间，这样保证一下自己的这个休息的睡眠时间，这样可以提高自己学习上的效率。 那有朋友在问哈，说那个文化课如果底子比较差的话哈，主要精力会放在哪门这个成绩会提升的比较快？ 这个就我而言哈，就是我觉得像数学，然后在文科里像政治、地理稍微偏理科生，像稍微偏理科一点的这样的学科，它其实是更容易提高的。但是这个还是要根据考生的情况而言，就是有的考生可能 就是在记忆这方面非常的有优势，那可以就是可能政治啊、英语啊、历史啊、英语啊这方面可能更容易提高。 嗯，赵校，这个是要根据考生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了吧？ 在这儿呢，我首先需要提醒一下，这样就是，当然我们每个考生可能自己有自己的优势科目啊，我们的优势科目呢，可能学起来相对比较 容易一点， 容易一点， 轻松一点， 轻松一点。 这么说， 但是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录取的过程当中，首先看的是一个总分， 嗯， 对吧？如果我们有一些弱势科目，我们的总分被拉偏了，拉低了， 短板太短， 短板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是要考虑一个总分上限的情况之下，在扬长。再要补短，而不是扬长要避短。 扬长补短。 对，扬长补短。另外呢，还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的艺考生的录取呢，有的时候他对有的学校、有的专业会对我们的文化课的一些科目有一些小分的要求的。比如说，要求比较多的就是语数外的三大主科，它是有要求的。 那是在评分的时候，然后去比较吗？还是说必须要达到多少分？ 它是要求必须达到的 啊，必须。 比如说，首先，它要求是总分在上限的情况下，咱们的语数外，比如说语文，它有的时候可能要求必须到90分，或者要80分，不同的学校是不一样的，他要求数学或者是英语要求达到70分或者是80分，怎么样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一旦我们总分上线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单科成绩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就失去了报考这个学校的资格了。 对，这大家也得想好了，要不然志愿白报了。 对对，所以说呢，我们在总分上线的情况之下，也要充分考虑到，尤其是语数外这三科，自己有没有一些明显的弱势。如果我们有明显的这个学习比较薄弱的环节，一定要在保证总分上线的情况下，还要把这些薄弱的学科补上来，不能说比如说我数学或者英语学的不太好，那么我就不抓它了， 我其他的哈， 我抓它，我把总分提上去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在这个学校录取的它的招生简章上有没有对我们比较薄弱的这样的学科有单科小分要求。 如果你的目标院校不在这些院校里呢，还好说一点，因为你总分在那儿。但如果你就喜欢上这个学校，但是这个学校又有小分的要求的话，那你在文化课上语数外三门上就一定要去努力的提高分数。 不能因为我们语数外某一科缺腿课而影响了我们的录取，可能总分到了，但是我们 上不了这个学校， 是没有资格填报的。 对，来看另一个问题啊，说今年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文化课比重加大啊，孩子是第二年高考了，第一年文化课呢没过，尤其是数学不好，应该怎样来加强？刚才佳琪说数学好像是不是可以提分的快一点？ 对，数学呢相对来说吧是提分比较快的一个科目。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像我们据我们了解，结合以前的咱们这些同学们的一些经验教训来看，大部分的艺考生没有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其实不是因为专业课，而是因为 文化 课。因为我们知道呢，咱们这个艺考生呢，他在专业课的学习上其实是很耗费精力的。他们大部分时间呢，尤其是在校考结束之前，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我们的文化专业课的学习上。文化课呢相对来说可能就比较放松了一些， 他们都等着校考结束之后再努一把。 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等校考结束，尤其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清美啊，像央美啊，他校考结束可能就要到了3月中旬了。 对，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再去临时突击我们的文化课，其实就不到100天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 就3个月吧。 是非常紧的。 对， 至于刚才提到的说我们的数学是不是相对来说好提分一些，为什么说数学相对来说感觉会好提分一些呢？因为数学它更侧重的是一个偏重理科嘛，更侧重的是一个理解。其实只要是我们理解了，我们就能够做上一些数学题目。而像偏对文科这些，像语文啊、英语啊，或者是文综当中的历史啊、政治啊这些科目，它可能比较注重的，尤其是像语文，它是比较注重积累的。 对，而且关联性特别强， 关联性比较多，记得呀、背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像云儿，这几年来看，他考的不仅仅是我们高中3年的知识了，甚至初中的一些知识， 12年的积累 的考察了。就我们北京的高考来看，所以说如果我们同学们在这一块呢，平常的积累做得不够的话，他就会感觉到，数学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原来我没听懂，现在呢，我听懂了，我这个题就能做了。而语文像这样的科目呢，可能就是不是说我靠短时间内就能够 把这个积累能补回来。 对对对，历史其实也是这样的、 历史也是这样的。 对， 就是相对来偏文的一些科目，可能同学们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嗯， 但是呢，我必须纠正同学们一点，是不是我数学，就像刚才我们提到，我数学好提分就重点抓数学了，也不是这样的。 对， 那么语文是不是不好提分，我就不抓语文呢？也不是。其实各个学科有各个学科的特点，只要是我们掌握了每个学科的规律，我相信，尤其是在结合我们以前的情况来看，咱们每一个同学在每一个学科上，我们都会有一次提升，在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之下。哎，每年的咱们艺考生来看，其实咱们经过这不到100天的学习，有好多同学经过这100天的学习，涨100多分了，是大有人在的。 那佳琪，刚才赵晓说了很多，艺考生哈，他花在专业课上的时间非常多。一般来讲，就是在高考之前或者在3月份之前哈，大概会有多大的时间比例会花在专业课上，在画室里面度过？ 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般来说是也是根据考生的这个专业课的水平来决定的。如果水平好的话，可以每年的年底，大概11月份或者10月下旬，我们再去画室，其实是都是可以来得及的。在分配时间上呢，我觉得还是要以某一方面为主。比如说，就是我们在画室全天这种长时间画画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零碎的时间的，比如说。就是回家的路上吃早饭的时间，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来背一些零碎的知识点，比如说单词啊、数学公式啊这些。其实还是要抓紧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来进行这个我们的这个学习上的提高。对， 就即使是在画室当中，也总有放下画笔的时候。 对，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要去进行文化课的复习哈， 对， 零碎的时间。 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也想提醒我们的同学们，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的联考结束之后，在我们的校考备考之前，其实呢，我们可能主要的精力还是在放在我们的专业课的学习上了。但是呢，在文化课上，我们也提醒同学们，千万这时候不能完全把它放弃了。说我就专心。说我们的文化课就不要了，先专心抓这个专业课。其实我认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在联考之后、校考之前这段时间，也要抓紧文化课的学习。 对，尤其是像刚才佳琪提到的，我们可以完全利用我们的专业课学习的一些空闲的时间，一些比如说休息的时候，比如说这一些像我们那个睡觉之前呢。吃完饭之后啊，等等这样一些零碎的时间，去抓一些我们零碎的记忆性的东西。因为就我们的这个艺考生来说，文科生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理科生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而文科的东西呢，刚才我们提到了，他记得背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尤其是你像英语的单词啊，语文的名句默写啊，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历史的一些基本史实啊，等等这样的东西。 有很多老师都建议把上厕所的时间都算上，是吧？ 就像我们有咱们说的，枕上、厕上，对吧？是这样的一些零碎的时间把它利用起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在校考也结束了之后哈，那就要全力的去备战文化课的准备了。3个月的时间，刚才您说了也就100天哈，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去有重点的去复习？因为我知道金华有一个冲刺班， 对， 是吧？ 咱们有一个 就是在 文化课的冲刺班 之后，就所有的这个 校 考 结束之后，会在2月底3月初咱们开课两期课。 对， 第一期课呢，咱们是2月25号，然后第二期课呢是3月11号。咱们两期课开课。 那也有家长在问哈，就是说原来大量时间都准备专业业课考试了，那么怎么样能够通过比如说校考结束之后快速的提高成绩，那么这个艺考冲刺班，你有没有统计我们的同学在这3个月当中提分的幅度会有多大？ 刚才咱们简单提了一下，像我们目前的文化课提分的状元是提升了，经过3个月学习提升了200多分。 200多分，原来多少分啊？ 对，连开300多分，最后高考考到了500多分。入学测试300多分，最终高考考到文体了200多分。这是我们的目前提升的一个状元。 一个均分 均分的，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100多分平均涨100多分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呢，我们的最后100天的冲刺，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要想把我们的文化课成绩，最终考一个比较

娄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 今天呢，我想讲一讲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呢，怎么样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啊、原则，以及我们在实践过程中间要把握一些什么样的原则，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文化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当我们讲到文化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它的一个核心的方面，就是文化包含了啊，承载了一个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思维的方式和实践的原则。再一个呢，就是它的生活的样式，我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呢，都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啊民间的信仰的习俗等等。对，文化应该是从这四方面。那么价值观念的问题呢，啊，我们以前也讲过，现在这个地方要讲讲思维方式以及它的实践的原则。在儒家的经典里面呢，啊，《中庸》里面和《论语》里面都有这么一句话，讲的“中庸之为德，至矣”，就是来讲中庸这种德行呢，那是一种最高的德行，至矣嘛，至高无上的至，至矣。中庸，关于中庸这个理念呢，啊，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理解，啊，我们会讲中庸之道，啊，中庸之道，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个什么叫用，啊，这个庸是庸俗的庸，我们现在看的是庸俗的庸。其实庸俗的庸呢，其实又是平庸的庸，也就是最平常的啊，平常。另外这个庸呢，又有一个啊含义，就是用应用的用啊。所以中庸啊，其实也告诉我们啊，思考问题啊和去做事情啊，都要用中这样一个原则，这样一个方法。所以中庸啊，我们如果把它倒过来念，就叫做用中，用这个中啊。那么这个中啊啊，它是一个什么含义呢？我们有的时候又会很多人把它跟折中主义联系在一起啊，所以觉得这个是不讲原则的啊，中折中主义嘛，调和矛盾的。其实啊，这个解释是有问题的。如果不讲原则的来讲中庸，那可能就会变成折中主义。可是中庸是有原则的，中庸它体现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要恰如其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的啊，什么叫中庸啊，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过犹不及，过和不及都不是中啊，都不是中。因此这样的意义上面，这个中啊，就是一个啊，这个度的问题啊，把握一个度的问题啊，是一个标准的问题啊，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是恰如其分。所以中是要做到恰如其分，对立的双方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分离的啊，很可能要结合在一起才是最恰当的。其实啊，我们世界上啊，任何一个事物啊，它都是啊对立的统一，或者叫做用中国的老话来讲，就是相反相成啊。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它都必须要具备两个相对立的方面，才成为一个事物啊。嗯，我们一个东西，它有钱，有前面，它就一定有后面呢；它有上面，就一定有下面呢。 它有左边就一定有右边呢，它有里边一定就有外面呢。所以实际上任何一个事物的构成，它都是两个相反的方面结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事物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一个事物不能只看它正面，还要看看它反面，不能只看它上面，还要看看它下面，啊，不能只看它外面，还得看看它里面，啊，这就是中庸的意思。所以中，如果我们能够看全面的看问题，看到它这边，也看到它那一边，这样就是说恰如其分。用中国的老话来讲，叫做中结，啊，这个打中了它这个节点，就恰如其分的这个地方。所以刚才提到儒家经典《中庸》里面呢，就有那样，就讲到，啊，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啊，我们心里面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啊，没有表达出来的时候，它永远是不会偏不会倚的，那它没有一个对象，啊。发而皆中皆之为和，发出来了，中结就达到这个节点上面恰如其分，那就叫做和，嗯，和谐了，就叫和谐，恰如其分。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啊，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形成，万物的生成，都离不开这个中和和，所以我们提到的中庸这个经典上面啊，又告诉我们啊，至中和，达到中和了，天地未焉，天地的位置啊就确定了，天在上，地在下，天有其时，地有其材，它的位置确定了。然后呢，天地未焉以后呢，然后才有万物欲焉，万物在这天地之中啊生存成长大，是吧？所以天地万物的形成啊，是离不开中，离不开中所达到的和啊。所以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所以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一面，要看另一面。常常会说爱憎分明啊，善恶分明，这好像是很好的。其实善离得开恶吗？啊，爱离得开憎吗？啊，没有爱哪来憎啊？啊，没有恶哪来善呢？啊，所以它这个互为基础了。所以我们全面的看问题，就要求我们啊，就像《礼记》里边所讲的，啊，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啊，我爱得要命，大家看到它里面还有缺陷，还有不足的地方；我恨得它要命，还要看到它里面还有可取的地方。啊，所以这样的思维方法才会让我们全面的看问题，而不至于走极端，啊，形成一个片面，啊，而且要把握一个适度，这个度又是在变化的，它是随着不同的时间，啊，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条件下面，它又是在变化的，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标准啊，我也不能把它绝对化，啊，在这个地方这样做最合适。到那个地方那样做不就不一定合适了，所以你要调整一下，那样做那才合适，啊，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间用中的这样的理念，啊，来思考问题啊，使我们的啊思维方式不至于走向极端，不至于走向片面，不至于走向对立而斗争，而不是对立的统一这样一个啊道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学者就讲，圣人之道，中庸而已啊，整个的圣人之道其实就是在讲中庸，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能片面，不能绝对，而要全面，而要啊这个关联啊，关联起来来看问题，啊，这是思考问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一个啊。这个原则， 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否就是告诉我们，对事情只要平均分割，取其中点就可以了呢？ 这种过于简单的认识，恰恰是对中庸之道的误解。 所以我刚才念了前半句，就圣人之道中庸而已呀、还有后半句话，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呀、所谓顺其自然而已，就是合乎事物的本然状态。这里边自然，这儿用的自然就是本然，就是天然，它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就中庸是根据中国人对于自然的尊重啊，对于事物的个性的尊重啊总结出来的。因为事物跟事物不是完全相同的，天下没有一个完全相同的东西。我们通常讲的就天下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那么在现实生活中间呢，孟子里面讲过一句话，叫做物质不齐矣，物质情也。万物啊不齐矣，是万物的实情啊。所以有时所以事物都是有差异。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一个这个合理的标准呢？那就必须要根据不同的事物给它制定不同的标准。所以顺其自然就是适合每个事物的本然状态。所以没有一个机械的统一的标准。我们人跟人不同啊，有的人高有的人矮啊，有的高的人就得穿长点的衣服，矮的人就得穿短点的衣服。人的肚子也不一样啊，他肚子大他吃两碗饭能饱了他肚子小吃一碗饭就能饱了。那么怎么才能达到中呢？中庸者顺其自然矣啊。那么就是你吃一碗饭饱了就吃一碗饭了，他吃两碗饭饱了就让他吃两碗饭了。不是说因为要达到中这个标准，中这个标准就是统一的，所以不管你那个你的肚子有多大，你都给我吃两碗，那好了，那个合适了，那个不合适了，你都给我吃一碗，那个合适了，那个又不合适了，你都给我吃一碗饭，好了，两个人都不合适了，所以中庸的原则、标准的原则，实际上是顺其自然的原则，按照事物的不同。去寻找他的适合点。所以这样的原则运用到中国的医学中间去，就形成了中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管是诊病也好治病也好，都要把握这样的原则，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是吧？同样的感冒是夏天的得的感冒还是冬天得的感冒是南方的地区得的感冒还是北方地区得的感冒，是老年人得的还是孩子得的，是身体强壮人得的还是身体弱的人得的，都要有所区别所以不中医掌握了这个中的原则，就不会有一个统一的药来治理所谓的同样的病，因为同样的病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它是完全会呈现产生不同的状态，所以你要采取不同的这个方法去治疗它，这才能够真正达到了一个中庸的原则。所以中庸这个原则是它的内涵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它又跟中国的整个的宇宙观尊重自然这样的宇宙观尊重生命的这样一个生命观它结合在一起的它完全是从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体验中间，生活的实践中间总结出来的一个思考问题实践去做事的这样一个方面所以应当遵守的一个原则。过去我们会常常讲中庸是一个有的误解就成为是变成了不讲原则的这种主义其实我说中庸其实最讲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不是僵死的而是变动的，是动态中的平衡。我们如果能够 啊，认识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啊，常常把中庸这样一些原则、啊、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这样一些关联呢，啊，说成是一个啊朴素的辩证法，啊，我想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辩证的思维的方式。所谓的朴素，并不见得它的意义就低，而是说明它是我们从生活中间啊感受来的，并不是用逻辑的推理推论出来的。我想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它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掌握了中庸的原则，领会了顺其自然的智慧，就要贯彻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实践中庸之道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和益处呢？实践中庸之道所达到的最终境界又是什么呢？ 我们喜欢吃这些东西，也不能吃得过头啊，吃过头了就伤害你的身体了。春秋战国末期啊，有一本书啊，叫做《吕氏春秋》啊，《吕氏春秋》里面就讲到一个养生的原则啊，它养生的原则就在去害，去掉那个各种各样的害。那么什么是害呢？哪些东西是害呢？他说啊，太酸、太甜、太苦、太辣、太咸等等都是害。还有呢，大悲、大喜、大怒、大伤也都是过，也都没有掌握这个中的原则。所以过犹不及，所以养生实践中间也必须掌握一个中。我们现在很多的身体的疾病就是来源于我们没有理解和把握这样一个啊中的实践的原则。爱吃了就拼命吃，过量的吃啊，我们大概听说过一句话，是药三分毒。为什么这样讲呢？就会说任何一种药其实都具有某一个方面的啊偏性。这个毒不是指毒药的毒，就是它偏了啊，有的凉有的热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药不能够乱吃，不能够多吃，是药三分毒。这个大家都能够记住也能够理解，可是它大家没有听说过也没记住过另外一句话，就是过饱九分毒。过分的饱药还厉害啊，这就是过吗？太过了。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得这样啊，啊，也同样存在过犹不及啊，过分的宽松了也不行啊，过分的严厉也不行啊，啊，是不是？所以他是要掌握一个，大家都讲到一句，知道一句话，啊，叫做"礼之用，和为贵"，就是，啊，这个用礼的过程中间，我们要掌握一个和这个原则，和也就是中，啊，我刚才提到了，和是中的啊实践的结果，我们应用中去思考问题，用中去处理问题，它的一个结果啊就是和。所以礼之用，和为贵，大家都知道这个话啊。所以这个时候你掌握了这个原则，你处处就可以自由啊来运用，不会出问题的。我们现在很多生活中间有的人也有一种误解，哎呀，礼多人不怪。我有时候就想，礼多人是要怪的，是吧？比如你要啊去看一个亲戚，看一个朋友啊，这样的亲戚朋友啊应该行什么样的礼啊，送一点什么样的纪念品，那样的亲戚朋友应该行什么样的礼，应该送一些什么样的纪念品联络感情的。其实有的时候表表意思就行了啊，有的时候因为人家帮助你啊去完成了